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好好好，那今晚我陪你一道等吧，我们去屋里等好不好？ 不去。 如果你被雨淋的发烧或是风寒，最后病重不治，那你可就是个病死的笨碗，而不是名垂青史的中医烈碗。 小青花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 有点道理。 展昭微笑着伸出手去。 好了，我接你进去吧。 哼，不用了，我相信凭我一己之力是可以爬下去的，我就是这样爬上来的。 那好，我帮你打伞，然后我们一起进去。 雨还是没有停的意思，小青花很是吃力的一步步攀下院墙，有好几次脚下一滑，险些栽下来，还有一次小青花双脚都踩空，只两条小胳膊拼命地扒着院墙的突出，好不容易才重新找到落脚的地方。看着看着，展昭的眼眶不觉变湿了。小青花说，他每天都要爬上这院墙等端木翠，只不知他是怎样一步步艰难地爬上来，又怎样一步步艰难地爬下去的。 小青花，你要如何才明白继续自己的日子并不是把他忘了，倘若端木翠还在，他一定希望你可以继续和婉儿或是蝶儿一起在小河边上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只是今夜无星亦无月呀。 深山古刹，斜阳余晖，合起来便是一种难得境界。司仪僧人在前，展昭牵马在后，幽静山道上只有踏雪的马蹄声嘚嘚作响。平日里听来马蹄声只是马蹄声，大多数时候心境纷扰，明知马儿在跑，却不知蹄声响在何处。今日却不同，不紧不慢的蹄声像极了流淌在山道上的悠扬小调，只要还在行走，这调子就洋洋洒洒连绵不绝。而一旦停下，司仪僧人、红衣展昭还有白色踏雪便定格为那般生动又那般清幽的山间涂鸦。这样的景，这样的心境，展昭很多年都不曾见过，也不曾有过了。若不是此趟赴陈州公干，若不是从陈州返回的时候误了渡口的船只，若不是另绕山路误了投宿的客栈，若不是在山下饮马时遇到山下汲水的好心四僧，想到这一连串的若不是，展昭的唇角扬起淡淡的微笑。很多时候一件事的发生看似稀松平常，殊不知不知不觉间某些老旧且荒废许久的齿轮便开始在暗处慢慢转动，它必然会波动或是改变某个人的人生，只是当时你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罢了。就如同此时展昭在秋日斜晖掩映下的山道上安静地走着，这种安静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珍贵，让习惯于置身湍流漩涡之中的展昭有些许的熏醉。他并不知道脚下山道的尽头处，一桩被人遗忘许久的旧事正自尘埃与尘渣中慢慢抽身筋骨，慢慢抬起头来，慢慢地等着展昭的到来。山道的尽头处便是资一僧人所说的清泉寺，展昭初出江湖时也曾广为游历，见过不少恢弘寺庙。南北中轴线上，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 观音殿次第排开，中轴线东侧至僧房、香积厨、斋堂、执事堂、荣堂，西侧设纳四方来者的客房，晨钟响木鼓鸣之时，别有一番样样气象。清泉寺却不同，只一门一殿，殿中供给是无位印的释迦牟尼佛，佛前香积上上设燃灯烧香饮食，东院僧房与香积厨，西院两间小小客房，除展昭与咨衣僧人外，院中再无旁人。见展昭面有疑惑之色，咨衣僧人解释说，师父山中采药去了。咨衣僧人口中的师父便是清泉寺的住持，看来这清泉寺平日里只住持与四僧二人，今日热闹些，多了展昭做客，还有寄在山门外的踏雪。展昭被安排在西侧其中一间客房住下，客房收拾得很干净，家时只有桌凳和床，晚饭时僧人送了斋饭，属展昭所料，寡淡无味，好在饱腹是没有问题的。寂寂山间，寥寥古寺，时间都变得异常难挨，加上白日行路疲累，亥时初刻展昭便准备就寝。宽衣时听到僧人打开山门的声音，紧接着便是絮絮话声，却是那僧人提起寺中有住客，另一人只是嗯了几声，语音听来甚是平淡。展昭猜是住持归来，客居于此，总要和主人家打个招呼，因此又穿衣束带，推门出去时，那住持恰好进了僧房，转身将门关起。一出一进，一开一关之间，便失了照面的机会，只隐约看到那住持身形并不高大，背有些弓。展昭犹豫着是否要上前叩门私见，最终还是歇了这心思。 也罢，明日见过不迟。 正转身回房，无意中看到僧房的竹密纸窗上映出住持单薄而佝偻的影子。展昭心中生出些感慨意味，这住持与这清泉寺一样，闭缩在远离喧嚣的尘世一隅，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外界不管发生何许纷扰，与他们都是无干无涉吧。约摸二更时分，展昭忽然醒了，醒来之后第一个反应便是去握枕边的巨阙，剑鞘冰冷，凉意渗透进掌心的皮肤，顺着身体里的经脉一路沿行，直达心脏。屋里似乎有人，这一生中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刺客夜班入室的时刻，但没有任何一次如今次般恐惧，以往即便是在睡梦中都能保持高度的警觉，一有风吹草动，久历江湖养成的敏锐直觉会第一时间唤他醒来，救他性命。这一次却不同，他睡得那般熟，无知无觉，直到那种让人窒息的压迫与恐惧近在肘边，他才蓦地惊醒。若此人是刺客，自己的先机已失，因此上展昭紧紧握着巨阙，静静卧于床榻，并不出声，亦不有所动作。横竖已失了先机，不妨四敌先动。屋内静得可怕，月光透过竹密窗纸，在床前投下银色的月影。所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描摹的应该就是此刻场景，只可惜展昭没有望明月思故乡的雅兴，当此刻半分松懈不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死系于两端。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展昭忽然反应过来， 这屋子里从头到尾并无第二个人的呼吸声了。 凝神再听，的确是没有，紧紧绷着的弦刹那间断开，展昭虚出有生以来最如释重负的一口气。 或许是自己太过紧张了，置身清静无争的夜间山寺反不习惯了。想想真真好笑，伸手扶额，额上竟已渗出微汗，自己吓自己，实在是能吓死自己的。带着半是好笑半是自嘲的心绪，展昭重又沉沉睡去。他睡得很熟，气息匀长而又宁和，月光依然在床榻之前投下一片惨淡的白，所以他并没有发觉，在月光延伸不到的角落里，床榻之上、被褥之上、枕具周边，尽是凌乱疏落的长发，就好像方才有女子在这里梳头，手中执着篦子，篦尺插入发间，自上直梳而下，每梳一下便带下发根不稳的头发来，那头发在篦尺间挂不住落了下来，那女子走到哪儿，那发便落到哪儿。她必是在此逗留了很久，也梳理了很久，否则怎么会落下这么多的发。当然以上只是臆测，一切需待展昭醒来。难得的秋晴之日，一睁眼便是跃动于满室的金色日光，红鸾的脸上不觉露出笑意来，伸手去扶那道道金线。 之前听门人聊天时提过，端木门主曾经向月焚香，从月老那儿讨得过一根月光，月光若能以根计数，日光也必能以根计，不知道将日光缠于指尖是什么感觉。月光清冷，日光煦暖，若是将日月光华缠于腕间，那该是一副怎样华彩闪耀而又流光盈泽的镯子啊。 红鸾闭上眼睛，想象着那日月之镯在自己的腕间灼灼生辉，良久悠悠叹了一口气， 罢了，所谓的日月之镯也只有上界那些姿容绝代、仪态万方的女仙才可以佩戴，日月之辉也能是精怪之身呢。 红鸾用力甩了甩头，披衣下床。 心花流水去流伤，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千魂连梳妆，留指魂醉云无常年。